在奉献花篮人之家，小玻璃烛红层叠夕颜，河畔溪流月亮，映出生还归家。第二雕饰有鲜艳花，玉簪花一朵七色在鬓发，笑着说仙人嘴里落紫簪，吹落君家那年豆蔻晚霞。你可曾遇见过也不休的夏日花冠，青春也早如灵魂永不离散，却只见庭中木槿花照开幕落，就有隔着檐下明暗。第三最是落笔当下，吹满夕照碎金的凌霄花，无端的忧思总难以抹化，浊雨倾诉就吹入诗行吧。花冠